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，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，叫加边沟。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，最终仅数百人生还。多年以后，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，倾听他们的回忆，记录他们的过去。于是，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。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，作者杨显慧，由花城出版社出版，播讲聂梅、吕鹏。 第17篇，告别加边沟。1960年秋季的一天，加边沟农场所属的新天屯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4点钟就起了床，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。在河西走廊的西端，这个时候还是深夜，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8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。还在10多天之前，加边沟农场就接到了上级指示，加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。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50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，需要大批的劳动力。新天屯作业站已经过去2批人了，大约300-400名，今天走最后一批，连锅端，总共400-500人。因为是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，今天早晨要来汽车，所以听见哨音响，右派们全都起了床，捆行李、吃饭，做好准备工作。由于是要走远路，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，小米汤不限量，敞开了喝。这件事可把右派们乐坏了，有些人打一份回来，等不到小米汤凉下来，也不顾烫嘴不烫嘴，噗噗地吹着，稀溜稀溜地往下喝。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，自己打不上第二份。有些人很聪明，打了小米汤回来，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。一时间，通往伙房的路上人来人往，脚步匆匆。当然，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，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，跪着去食堂打饭，慢腾腾地在地上挪，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啊晃的。而此刻，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，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，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。为了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，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，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。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，他是个老病号了，近来腹水增多，不下地干活，所以开饭的时候他总是晚去。这一天他打回小米汤来，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，一勺一勺慢慢地喝。这时候有人说了一句，今天的米汤敞开了喝。他不相信，说哪有那样的好事啊，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地喝，充分地咀嚼。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了，他也紧急行动起来，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，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 匆匆地向伙房走去。他还怕自己行动的晚了，走在半路上问一个打饭回来的人，还有米汤吗？那个人回答说，有，多的是。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。刚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，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。喝着米汤，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，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？一会儿出发怎么办？端着上路？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，做事很有分寸，从来不做莽撞事情。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，从心里就觉得可笑。他又说，人的肚子是有限的，可不要贪便宜胀死。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。那个人喝了两份小米汤，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，把另外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。毛巾是个过滤器，清汤渗入沙土去了，米粒儿就堆积在毛巾上。那个人看了王永兴一眼，说，你看我有办法没有？这时候王永兴后悔的要死，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。可是后悔也没有用处，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。吃过了饭，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，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。王永兴没有走，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，坐汽车走。8:30，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了新天屯，装上行李，带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。汽车驶出田间公路，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，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。从新天屯去酒泉火车站大约70-80里路，队伍才走出20几里就已经散乱了，哩哩啦啦2-3里长。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，扬起阵阵尘土。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，这帮狗日的倒是舒坦了，平常不劳动，现在又坐上汽车喽。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，也是一起政治事件，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。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。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，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。短短3年间，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，只剩下300-400人。1960年11月，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，开展抢救人命工作。1961年1月，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形。长篇纪实作品《加边沟纪事》正在播出。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，那是10月下旬，冬灌最紧要的关头，花园水库通往加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。加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天屯作业站抽调50-60个人去修渠。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。1959年，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40斤，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为 听东方.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.com查询收听。 饥饿和超长超重的体力劳动衰竭了，只抽了一小部分。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，还能近水楼台的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，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。所以30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。修渠是在西边10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，住在2户社员的草房里。那是真正的堆草的房子，他们去了以后把草腾到院子里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。真是拥挤呀，30多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，人只能侧着睡，翻身都翻不了，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，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，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，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，根本就睡不好。大干渠垮掉了20多米长的一段，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，不光堤没了，连渠基都冲掉了，渠两边都淹了水，冻了冰。要修渠，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，抬土谈何容易。河西走廊的西端，10月下旬天就大寒，地大冻，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，手震木了，腿震软了，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，效率是无从谈起的。人们都在浮肿，根本就没力气干活，仅仅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，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，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。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，只能以解大便的借口跑远一些蹲一会儿，说小便都不行，管教干部会说，尿尿还要找地方吗？怕人看见吗？你是大姑娘吗？那是修渠的第3天，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，到正午时分，真是走不动了，身上光出虚汗，腿软得直打颤。那天的天气格外的冷，茫茫田野，天空无云，但却日月无光，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屑，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，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。王永兴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，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。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，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，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，时间一长就跑来查看，发现是假解手，可了不得，连训带骂，还要扣掉一顿饭。王永兴蹲了几分钟，觉得该回去了，就往起一站，哎，站不起来了。起初他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以为是腿蹲麻了，不听使唤了，就用足了力气往起站，却还是不行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的支配。后来他弯下了腰，用手杵着地，总算是站起来了，却又搂不上裤子。人越饿越怕冷，越怕冷就穿得越多。他穿了一条绒裤，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，一条蓝布面的棉裤。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，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，一用力气就头晕，就眼前发黑，气喘吁吁的。后来 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，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。他就这样静静地站着。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，因为他明白了，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，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。于是他就静静地站着，一动也不敢动，他害怕一走动就会栽倒。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，可能是十分钟，或者是半个小时。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，这才帮他提起裤子，系上皮带。同伴又叫来一个人，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。经过管教干部允许以后，又扶他回到住处。转过天，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，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天屯去休息。王永兴回到新天屯休息了几天，他自己认为，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，可能是饥饿所致，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。自己是蔬菜组长，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的去干，消耗的体力太多了。他以为回到新天屯休息几天，情况会有好转的。但没想到的是，情况更加恶化，干脆起不来了。他原先只是面部浮肿，小腿浮肿，躺了几天，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，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，真是系不上裤子了，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，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，起不了床，穿不动衣服，胳膊也抬不起来了。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，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，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。他害怕了。在过去的一年半里，新天屯已经有几十个人躺倒以后再也没有爬起来。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，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？他求新天屯的医生开了个条子，搭乘去厂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厂部医院。加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，医生们就只有个听诊器。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个农场干部，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，大夫护士都是右派。一位从天柱医院来的邓大夫，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厂劳改队的医生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前几年不愿意在砖瓦厂干了，调到天柱县医院当医生，反右的时候就成了右派，送来加边沟劳动教养。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，叫他躺在诊床上，拿着听诊器听了听，又叩诊了一下腹部，捏了捏大腿和小腿，就说：“穿上衣服吧，你得的是肝硬化。”这个诊断是出乎王永兴的意料之外的。他说：“邓大夫，你说的是真话吗？”邓大夫说：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我骗你干啥？你看你肚子都胀成啥样子了，严重腹水。”“腹水？不对吧，邓大夫，我这是浮肿啊。”“胡说，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儿。我的水平不高，可是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。”“ 可是别人也是这样啊，先腿肿，然后蔓延到腹部。”“ 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？浮肿到腹部，人还能活吗？嗨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？叫你穿衣服你就穿衣服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” 看他穿上衣服，邓大夫说：“ 你这个病啊， 可是时间不短了，少说也有半年了。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，先是急性病，肝炎，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。你怎么就不早一点来看看呢？啊？ 我哪知道是得了肝炎呢？半年前，不，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，我还当成是累的。 你就没觉得恶心吗？不想吃饭？ 切，不想吃饭？我还恨不得美美的吃两顿红烧肉呢。 查出肝硬化之后，王永兴就住院了。三个月以后，腹水消失，出了医院。从此以后，病情时好时坏。坏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，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。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，王永兴这才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。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棚货车停在支线上，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。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。早晨喝米汤的时候，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，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。火车站上有一家餐馆，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，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。但是分队长回来说，赵来狗说了，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。后来他们才听说，不叫去饭馆吃饭，是怕他们逃跑。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，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。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越南去了。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，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，因为是货车，时停时走，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，劳教分子们蜷缩在车厢里。火车经过高台县简泉的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，不知道什么人喊了一声，到了到了，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，明水农场就在这儿下车。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，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。赵来狗这才喊起来，停下停下，谁叫你们卸行李的，我们要到清水河车站下车，这儿是捡泉子。有几个右派跳下车去装行李，但这个时候火车又启动了，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。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，我的被褥没拿上来。黄昏时分，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，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，马车拉着行李，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多小时，来到一片荒滩上。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，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一些地窝子，挖了许多的窑洞。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，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捡泉子找行李。